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天起进入游园高峰期，11家市属公园首次公布16个冷门，市民游客可选择不同游览路径。 今明两天市区景点交通压力加大，建议市民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北京市交管局发布高速路出行提示，京藏高速出京方向今早7点开始会出现通行缓慢情况。 本市今年172项改革任务全面启动， 市领导慰问11执勤安保人员， 明年拟办实事开始征集民意。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从今天开始，国庆游园将进入高峰期。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首次发布了市属11家公园的16处冷门区。从历年经验来看，这些门区的客流量较少，门前很少出现排队入园的情况，游园舒适度较高，而且交通也比较便捷。据介绍，市属11家公园的16个冷门区包括颐和园的新建宫门、天坛公园的西门和北门等。市民游客选冷门入园，可以让入园更快捷，游园更顺畅。同时，选择不同游览路径，冷热人流均衡，游园舒适度将提高。 国庆长假第二天，北京各大景区游客人数飙升。据市旅游委统计，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 级景区接待旅游人数207.4万人次，比前一天，也就是10月1号增加了92.3万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0月2号，北京又是一个阳光明媚、风轻云淡的好天气。无论是历史文化观光性景区，还是城市公园、博物馆、自然山水型景区，游客人数都有大幅增长。热门景点方面，故宫依然热度不减。在实行每天限流8万人的情况下，10月2号接待游客8.2万人。另一个大热门是南锣鼓巷，游客流量达到10万人次。由于南锣鼓巷街长800多米，宽不到10米，大量游客聚集给这一地区造成了安全隐患。市旅游委建议游客和市民尽量错开出行高峰，避免扎堆拥挤。其他地区，北京动物园和八达岭长城游客人数增长明显。10月2号，动物园接待游客8.8万人，环比10月1号增加5万人。八达岭长城则由前一天的2.5万人暴增至7.1万人。而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十三陵景区等游客也很多。此外，从各景区游览人数及舒适度指数来看，部分景区从中午开始到下午舒适度持续走低，比如恭王府11点舒适度为4，而随着人流量的增长，过了下午3点舒适度仅为1，北京动物园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半舒适度为3。提醒游客注意，10月2号多家景区周边交通已经出现了拥堵，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动物园等停车位紧张。10月3号到5号仍然是公园游客高峰期，请游客参考以上信息选择公共交通前往。 故宫博物院昨天下午4点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长假前两天，故宫门票都在闭馆前全都售完，其中2号的网络售票比例超过了50%。故宫提示游客尽量通过网络预约购票，并错过高峰日游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根据故宫发布的数据，10月1号是黄金周的第一天，通过网络预约购票数为25879张，达到了实行每日限流8万人以来的最高值。在下午1点10分的时候，8万张门票就全部售完。故宫博物院停止售票，并且增派了工作人员进行限流前后的观众疏导。10月2号是历年来全年接待量的最高峰。截止到10月1号的24点，网络预售票数刷新了记录，达到了49703张，逼近了网络预售限额的5万张。 到十月二号上午的10:10，全天的售票工作也达到了80,000张，宣告结束。今年是故宫博物院第一个实行限流的黄金周，从前两天限流80,000人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成功的。故宫博物院也提醒广大的观众，尽量选择提前网络预约的方式去购买故宫门票，同时避开高峰日，选择在10月4号以后再去故宫参观。同时呢，参观的时候也尽量避开每天的10点到13点这样的高峰时段。故宫博物院在11期间会继续展出石渠宝笈特展，同时在神武门内的东长房也开放了故宫的创意体验馆，观众可以在那里去购买根据故宫即将在90年院庆推出的新的展览，比如说雕塑馆和万寿庆典展所研发设计的新的故宫文化创意产品。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结合往年十一黄金周的交通特点，今明两天市区景点交通压力增大，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注意，今天和明天市区动物园、颐和园、香山公园等热门景点周边道路车流会相对集中，随着出行的分化，市区游的交通流将有所上升。由于周边停车条件有限，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此外，商业区、餐饮街人流集中，交管部门预计10点到16点大型商圈周边会出现车流集中情况。西单、崇文门地区、积水潭桥区、朝阳北路大悦城路口、城府路五道口路口等交通压力大的区域公共交通比较便利，希望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轨道交通前往。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交管局发布今天的高速路出行提示，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八达岭居庸关景区路段预计从今早7点就会出现通行缓慢情况。从往年同期以及近几天情况看，去往八达岭景区的车流高度集中，易造成西关环岛至八达岭路段长时间车行缓慢，拥堵有时会持续到下午。提示准备去往延庆、昌平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绕行京新高速。京承高速的出京压力主要集中在来广营主收费站、后沙峪至六环酸枣岭以及外围的怀柔立交桥、太师屯等路段。早间出城流量高峰时段会造成四环望河桥至六环酸枣岭拥堵。当京承高速怀柔立交桥以南拥堵时，车辆可以绕行京密路通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昨天0点到16点，本市高速公路交通流量为132.85万，比前一天下降3.63%，比去年同期增长14.78%。由于部分市民选择错峰到昨天出行，高速公路交通量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上午高峰时段为9点到11点，午后时段运行压力总体有所缓解，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基本平稳。7点到16点平均交通指数2.4，略高于去年同期。 国庆7天小长假，很多父母带着孩子走出家门游山玩水，参加各种儿童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798国际儿童艺术节活动现场，各种手工制作不光吸引孩子，家长也很感兴趣。正在跟孩子一起坐纸推车的张子贤告诉记者，不管多忙，周末的时间一定是属于孩子的。 主要是动手嘛，不需要有什么条条框框。 那平时出去玩的机会多吗？ 周末都能出去。 一起陪孩子做手工的齐云、张闯的夫妇对记者说，他们平时有时间也会带孩子尽量多的接触大自然，因为他们觉得孩子一眨眼就会长大，老担心给他的爱不够多。 小朋友肯定盼着过周末嘛，所以我们就一般都会出来玩， 满足孩子亲子需求了。 采访中也有家长觉得自己工作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把自己的时间分给孩子。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忘了？7月份应该是。 行，那我问一下小孩，你喜欢和妈妈一起出来玩吗？ 喜欢。 你妈妈带你去什么地方玩你最开心啊？ 都开心。 不管去哪儿，只要爸爸妈妈带你去都开心是吗？ 嗯。 爸爸妈妈经常会带你去吗？ 不是。 有些孩子特别懂事的选择不去打扰忙碌的父母，4岁的史谦告诉记者， 最喜欢跟姥姥，因为爸爸妈妈工作有点忙，他 那你都跟姥姥去什么地方玩了？ 在北门药房那儿， 在小区里逛是吗？ 是。 听完孩子的话，史谦妈妈的笑容瞬间凝结了，而另一个上小学二年级小朋友史诗然的一番话也刺痛了现场很多家长的心。 上次我妈带我出来玩，转账不在九月。 哦，你喜欢跟爸爸妈妈出来玩吗？ 喜欢。今天妈妈带我出来玩，我特开心，可是很冷。 你不想回去啊？ 好不容易妈妈能带我出来一次。 国庆七天假期，多陪陪孩子吧。除了远郊区县的各类采摘、爬山、戏水，本市也将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等大中小型剧场进行儿童剧演出153场。蒲蒲兰绘本馆主编也将于10月3号9点半在首都图书馆为孩子们讲述《火焰》《摇摇的风筝》和《小桔灯》三个绘本故事，都非常值得体验。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天是十一长假的第二天。在公园内发生亲人走散、孩童走失的情况，往年都会随着游人量的增加而增多。记者昨天调查发现，多家市属公园都采取了高于平时的安全保障措施，增派了工作人员及安保力量。特别是针对寻亲的游客，纷纷推出多项实用举措，如延长广播时间，采用分区域广播寻人系统，开设视频求助系统等，使寻亲时间大大缩短。其中，北京动物园10月1号、2号2天共发生了10起孩子走失事件，但通过园内工作人员与保洁人员相互配合，最终都在园内帮助家长找到孩子。 据法制晚报报道，昨天市内各大景点客流量明显上升，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这也给倒票的黄牛带来了商机。记者昨天上午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看到，数名黄牛穿梭于排队购票的游客中，不断叫卖着手里的门票。民警提醒，部分黄牛卖的是过期票，游客最好到正规的窗口购买。记者排队体验发现，仅用2分钟就买到了票。此外，颐和园门口也有人卖黄牛票，并兼职做导游挣钱。 据北京晚报报道，近日，十几名身穿制服的安监局执法人员突访北京石景山游乐园，检查园内游乐项目的用电安全，发现了一些看似不起眼却事关生命安全的小毛病。市安监局执法监察总队队员表示，此次检查总体情况良好，这些安全隐患已督促园内尽快整改。他还提示市民在黄金周期间出行游玩时要留意安全指示牌，不走进高压电网区域等危险区，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国庆长假。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新中国成立66周年到来之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来京参加国庆活动，欢度佳节。日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向他们做报告，介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李世祥从经济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四方面介绍了各项工作进展。他表示，北京将继续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持续促进空气质量改善，推进交通制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希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一如既往的关注支持北京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改革办日前召开改革专项小组联络员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改革办主任张工出席。据介绍，截至8月底，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确定的172项改革任务已经渐渐启动，目前完成或即将完成69项，制定出台重要改革文件50多个，30项重点研究议题完成或即将完成15项。会议充分肯定14个专项小组及办公室的工作，要求重点在人口规模调控、缓解交通拥堵、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试点等领域，拿出一批解渴管用的真招实招，要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节点上集中发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体推进。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日前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深入一线检查十一安保工作，慰问执勤安保人员。王晓红指出，今年国庆期间各种大型活动多，假期市民出行集中，反恐维稳、治安防控、交通疏导、安全监管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他要求 全市公安机关要细化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和责任，切实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社会面安定有序。同时要兼顾安全与方便群众，强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营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近日发布公告称，2016年本市将继续办一批重要民生实事，并征求市民对该项工作的意见，征集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公告称，为确保实事项目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编制北京市2016年为群众拟办重要民生实事前，将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包括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咨询电话为6519-2411。 传统的金九银十销售旺季在京城汽车限购的环境下很难再现。国庆节期间，亚运村汽车市场分别针对新车和二手车推出了促销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京的报道。 在亚运村汽车市场的宝马展厅，销售李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促销力度比新年和五一都要大。 740四驱的现在能优惠30个多点，133万3500的现在优惠了90多万，过节的话送点礼品啥，脚垫了、贴膜了，这车的一些用品啥的 都送。 对， 从10月1号到23号，亚运村汽车市场对90多辆库存时间比较长的车进行甩卖，集中在西大门展区亮相。亚运村汽车市场商务信息部项目经理白雪丽举例说， 像雪铁龙 C5 呢，最多也优惠到5万多，像120多万的奔驰 SL350优惠45万，宝马 Z4 优惠15万多，进口吉普像自由光高配的优惠8万块钱。 跟新车同步促销的还有二手车，也是集中在西大门展区亮相。亚运村汽车市场商务信息部部长郭勇说，所有参展车辆都有经过100多项检测程序的行认证证书。 那么这些二手车呢，应该说都是亚视阳光认证和行认证的车型，也说这些车的都是有检测报告和质量担保的车型。 郭勇分析说，传统的金九银十汽车销售旺季已经成了一个概念。 北京市的销售它是有季节性的，比如一般都是节前都会有一个小高啊，比如像五一啊、十一啊、新年之前。但是现在因为限购以后嘛，它这个总量是有限制的，就是小的这种坡峰还是会有，但是呢，明显跟往年要相差很多，只是可能比平时略微高一些而已。 据北京晚报报道，这两天微信朋友圈被滴滴总裁柳青刷屏，再次引爆乳腺癌话题。前天，柳青发布内部信，坦诚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并且已经做完肿瘤摘除手术，未来将回家继续接受治疗。近年来，时有名人罹患乳腺癌的消息爆出，统计数据也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当今女性第一大癌。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女性中每增加100名癌症患者，其中就有21人罹患乳腺癌。女性在35岁后进入乳腺癌的发病高峰，相对来说，乳腺癌的预后良好。北京市2008年罹患乳腺癌的患者，5年观察生存率达到了83.96%。专家表示，乳腺癌如果能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生存率可超过90%。 提起知识产权，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起另外一个词汇——保护。在知识产权服务领域，以往确实侧重的是确权和维权。然而，当集汇智家、知果果等一批新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出现以后，一个新的与知识产权搭配使用的词汇出现了，那就是运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中关村创业大街赫赫有名，可是与它相邻的中关村知识产权一条街却鲜为人知。然而，发生在这条大街上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前不久，一家著名的投资机构看中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高科技项目，由于不放心，于是请集汇智家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公司予以把关。通过专利查询，集汇智家及时发现了问题，项目方故意隐瞒了部分核心技术，以便在获得投资以后再向投资方索要高价，为客户规避了风险。集汇智家总经理李雷也非常的开心。 我们已经不是在打官司了，我们也不是在写专利，我们在干什么呢？在给企业在经营层面上一个解决方案。 专利在保护发明人权利的同时，也被有些人用来铸造知识产权壁垒，这对后发国家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办法总比困难多，于是在困难面前，有聪明人找到了新路，绕道设计。 你有一个东西我也想要，但是呢我直接做我侵权，所以呢我现在要重新设计。重新设计怎么办？找到像我们这样的合作伙伴，研究对方的核心技术以及能够绕过技术的解决方案。 商标、专利、著作权代理是个相对专业而又非常不透明的领域，这便为有些机构蒙人钱财提供了可能。现实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然而在去年三月，当知识产权垂直电商平台知果果横空出世以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一年多来，知果果已经完成了20000多个订单，注册用户突破20000个，累计成交金额突破1000万，并且预计2015年年底将突破10万订单，成为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完成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市场10年才能够达到的业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受北京西站北广场下沉广场施工影响，从本月起，北京西站北广场西侧的地面出租车调度站将停止运行，有需求的旅客可前往北广场地下一层、地下二层出租车调度站和南广场西侧出租车调度站等4个区域乘坐出租车。 随着山东德大铁路的开通运营，日前山东东营至北京的 K1785-1786 次列车随之开行，这是北京站首次开行到山东东营的旅客列车。列车全程605公里，运行7.5小时，途经廊坊北、天津西、沧州、德州、商河、阳信和滨州等站。 近日，位于工体北路的三里屯雅秀时尚购物中心在重新装修改造后开业。雅秀市场的改造升级，直接的市场经营人员就疏解了2000多人。重装后的三里屯雅秀时尚购物中心经营业态包括时尚服饰、箱包皮具、定制服务、美妆饰品、特色餐饮5大主题。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邝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飞越天安门，一支信鸽的自述。境外旅游行李被盗，赔偿谁来负责？下面是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国庆日等大型纪念活动放飞和平鸽是许多国家的传统。今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天，7万只信鸽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同时盘旋翱翔，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华民族宣誓和平派出的使者。而7万这个数量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庆典活动单场放飞信鸽的最大数目。这些代表和平的小家伙是如何选拔、集结并放飞的呢？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带您走进信鸽的世界。 我叫大亮辉， 是主人蒋耀春最喜欢的一只信鸽。9月2号下午2点左右，主人把我和其他149个小伙伴一起送到了大兴信鸽集结点。 9月2号一早就开始收拾鸽子，吃点喝点，2点多到了大兴信鸽协会。 你猜对了，我曾在93大阅兵现场天安门广场上空展翅翱翔。那天上午11点，我们来自全北京16个区县7万只信鸽的队伍向全世界传递着祖国向往和平的宣言。我的家住在丰台区，8月20号左右，北京市信鸽协会向全北京的鸽友会员发出了征集信鸽的通知。9月2号一大早，主人给我们150个小战士用注射器喂了些营养药。北京市信鸽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闵路贝说， 就设了12个集鸽的点，16辆放飞车，公安部门那个全程录像，警车押运，再进行一次防爆的安检。11点钟到12点钟的时候就向天安门出发了。9月3号的凌晨2点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指定位置。 说到这次的难点，其实我们信鸽7、8、9月经历换毛期，还是让主人蒋耀春说吧。 正是到毛期，毛没换好啊，对于它的身体素质啊影响很大。 北京市信鸽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闵路贝说， 不让鸽子跑也特别重要，但是这种情况发生过。因为这次阅兵呢是在空中梯队过去以后，鸽子马上就起飞了，飞机飞得那么低，鸽子飞出来对飞机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每辆车对鸽子笼子的固定是保险是双重的。 你知道最后我们飞到哪儿了吗？ 没有不认识家的鸽子了，天门要到我们家也就是10几公里，第一只回来的时候也就不到5分钟，几百公里甚至1000公里，主要是不死它必然回家。 我们忠贞于自己的伴侣，也忠贞于祖国和家乡。 这鸽子永远认识一个家，出生地就是他的家，希望他们呢也是为祖国争光，为世界和平争光。 听众王女士昨天打来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途牛网上订购了欧洲跟团游项目，在意大利罗马因为隶属荷兰的旅游大巴被盗而丢失了全部行李。 到了意大利罗马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就是我们下车在游罗马的期间，然后等我们回到车上，导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就在车座位上的行李全部被搬空。 旅行团导游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承诺会帮助解决问题。在行程结束之前，王女士再次向导游询问事情的进展，但是导游和当初订购旅游产品的途牛网都没有给出具体的答复。记者随后致电途牛网客服，对方表示已经为丢失行李的游客每人发放了100欧元补偿，但是后续的赔付时间和流程还不明确。 因为他这个整团的一个行李被丢，属于一个刑事案件嘛，然后的话呢，我们在当地也是报了一个，在当地已经报警了，所以具体的话呢，也需要等当地警方那边给出一个回复。如果说是警方那边确认的这个责任方，比方说是在车队，那我们可能会根据相应的一个处理结果去协助客人去追偿。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律师建议王女士直接与途牛网协商，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问题。 严格上说，他应该是找境外的旅行社来主张权利，但是呢，途牛网呢作为一个服务平台的提供者，他有义务来协助消费者游客主张权利，旅游法里面呢有明确规定。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新闻热线特事特报作为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报道图文信息，欢迎关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